两个牌。营房里出来两个牌，直奔正北菜园来。一排浇菠菜，二排砍白菜，剩下888颗大白菜没有掰。一排浇完了菠菜，又把888颗大白菜掰下来。二排砍完白菜，把一排掰下来的888颗大白菜背回来。